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就是喜欢听啊。FM 九七四音乐更动心。FM 九七四就是喜欢听啊。FM 九七四音乐更动心。 中国歌曲排行榜本周榜上歌曲。上歌曲。Top 40。 第三十位马条克拉玛依。第二十九位摩登兄弟刘宇宁千里江山。 日月不相留，千年一如旧。 第二十八位阿四徐佳莹尽管如此还是。第二十七位刘德华又弹起心爱的土琵琶。 一首歌多忧愁。 第二十六位高家峰爱你爱到。第二十五位莫文蔚完美不完美。 让我们都靠近。 第二十四位黄贯中大地。 眼前不是我熟悉的双眼，陌生的感觉一点点。 第二十三位张延琪 Better Than You。 第二十二位万物阿达瓦李淑贤 James Lonely Life。 第二十一位孙燕姿匿名万岁。 中国歌曲排行榜每天晚上七点到九点，两小时精彩呈现。神州跨越，南北联盟，亲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好的，那接下来两个小时的中歌榜由我陪着大家。大家好，我是麒麟。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欢迎大家通过这个 APP 来和我们一起互动啊！首先带来非常燃、非常有青春活力的一首歌，这个前奏的鼓声啊，听起来特别爽啊，很震撼啊，时代少年团这首新歌叫做《男儿歌》。 我为男儿铁骨铮铮，每一步的泥泞执念落地生根，不被定义呼呼生风，后生可畏，那就别怪走漏风声。逆风奔跑的孩子气紧的砸的是脑子，不在乎世态炎凉，今天要指出一番名堂，去担当别人无法担当的担当，成他的目标，然后大步可大步的走吧。包袱越来越重，但是他却越走越勇，伤痛面对着他对未来的天马行空，笑他不敢碰，不敢碰这个梦，世间人保家卫国在脑海里播的种，他从万里挑一，生命天生我才，不管怎么摔的只能在背地默哀，一夫当关必须万夫莫开，全身这块宝地等你脱胎换骨放马过来。不被男儿铁骨铮铮，每一步的泥泞执念落地生根，不被定义呼呼生风，后生可畏，那就别怪走了风声。 雨雪丹心叫我魂一生不过问出身，凯歌高奏传满城，热血传承少年人，纵使有惊涛骇浪亦能独闯这难关，不来征战中华独树一番。 跑的状态好比脱缰的野马，家人是我的软肋也能变成铁甲，高楼兵器是他们永远学不会的写法，上课时乐观主导自己也会接洽。你可以吩咐我不能低估了我、我让你记住我然后再嫉妒我、阳光的血脉流转五千多年，在大大风浪的变形用头目不灭着火焰，不惧全方位打破了常规 No way 对人间搭配行云流水。三番真光辉 OK 把浪子描绘都难创美， 降落了锋芒就是这么狂野，男儿的气量犹如钢铁， 一血丹心召我魂，一生不过问出身，凯歌高奏传满城，热血传承少年人， 纵使有惊涛骇浪亦能独闯这难关， 服一概地虎每一次危机四伏我愿身先士卒功成归来是福 不管对手如何下手嘿哥们从来不会砸口碑兄弟之心心里拿奖杯站着飞 终究会有所为 别担心叫我混一生不过问出身开个早走穿满城热血传承少年人总是有惊涛骇浪一轮独闯这难关 时代少年团全新 EP 乌托邦二哪吒当中的这首男儿歌鼓声激荡啊，电音融合古风古韵唱出了男儿气概啊，很好听的一首歌那么这首歌呢会让我想起另外一首同样有着鼓声阵阵同样让人热血澎湃的歌曲这首歌到今年满30岁这是1991年发表黄飞鸿系列电影的主题曲接下来我们来听林子祥男儿当自强 嘿傲笑万重浪热血热星红日光胆似天百千丈眼光万里长誓奋发自强做好汉做个好汉子背定要自强热血男子 不是钻石珍珠，一直在哭，难道你能一夜之间暴富？ 是谁告诉你有王子这头乌，还不如你自己亲上斑马比较靠谱。 失恋失去所有美丽的错误，快开香槟为你能够死里逃生庆祝。 没错，爱就是不合身的衣服，赶快脱掉换身康复再去爱里跳舞。 我知道你 S.H.E 在2008年的我的电台 FM S.H.E 当中呢，部分段落将之前听到的林子祥《男儿当自强》进行改编。 谁把爱情换成 这首歌呢叫做女孩当自强啊，又甜美又帅气。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呢，盛行的功夫片古装片也衍生了非常多经典的电影歌曲。那个时候呢，虽然没有所谓的中国风的说法，但是那些歌呢却是打下了扎扎实实的中国烙印。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1987年张国荣所主演的电影的同名主题曲，也是收录在了 Summer Romance 87专辑当中的一首非常经典的作品，叫做《倩女幽魂》。说句题外话啊，这张国荣的狗狗哥哥的称号呢，就是出自于这部电影，因为当时小倩称呼宁采臣时用到了哥哥两个字啊。倩女幽魂， 人生路美梦似路长，路里风霜，风霜扑面光， 尘里，美梦有几多方向，找千次梦幻中心爱，老去人往往，人生事美梦如热望，梦里依稀依稀有泪光，何从何去，去觅我心中方向，风仿佛在梦中轻叹，老我人茫 的经典曲目《倩女幽魂》。接下来我们听一首翻唱张国荣的歌曲啊，这是最近的一个音乐特别企划，叫做十回企划，当中由李泉所翻唱张国荣的《拒绝再玩》。这首歌和之前的《倩女幽魂》都是收录在 Summer Romance 87这张经典的专辑当中。李泉， 娟翻唱张国荣的《句句在玩》。各位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麒麟在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直播中国歌曲排行榜。好了，我们从刚才的冰冷的电音当中抽离出来，来听一首好听旋律的暖性歌曲。这是最近很多人在热烈讨论的一部电视剧，估计正在听节目的你正在追哈，小敏家的主题曲《说声你好》，周深。 和这个世界的第一句话记得吗？是不是和想象之中的会有偏差？你听啊，总有人在牵挂，就像风轻轻地吻一下。我这样的或那样的，勇敢总是在暴风后变得更融洽。逆着寒流生长，却依然开起了花。你看啊，这注定的年华，总会有念他不听话，请让微笑落在脸颊。走吧，在城市中喧嚣，穿着一首歌谣，让他在繁华中落脚，流过的泪不重要。 上歌曲 Top 40 第十位，周慧酿月光。 你酿了月光，酿了过往。 第九位，温岚不和解。 你不跟昨天再见，不跟自己和解。 第 第八位徐佳莹，以上皆非。 世上云朵卷寒夜树叶。 第七位陈奕迅，孤勇者。 骑马黑马，这褴褛的披风战马。 第六位易烊千玺，四字歌。 滴滴滴滴点亮自己。 第五位李荣浩，情人。第四位孙燕姿，世界终结前一天。第三位张靓颖，一生一次心一动。 让我一世追逐，不然前途有情自嘲讽。 第二位林俊杰，一定会。 从未放过了谁，闹够了没，世界和疲惫是否还没，是否后悔。 本周冠军曲毛不易，爱情神话。 微风的清晨到黄昏， 中国歌曲排行榜每天晚上七点到九点，两小时精彩呈现。 喝讲究的人喝更讲究的酱酒，成天门酱酒，以皇家品质，大师工艺，匠心酿造，华都成天门酱酒，讲究。 以上为广告时间。 好音乐就在这里，中国歌曲排行榜。 阳光灿烂的时代，我生出来，天地孕育着我在四处盛开。谁在安排让我无奈的关怀，人中鲜艳的色彩显映出来，周围无数的精彩都已苍白，需要等待谁来摘我的未来。我不知道为什么总是徘徊，等待更多的光飞在天津来，我已醒来吃饱的准备离开，我想改变冲出国人脉，我要冲出 这张专辑，这首歌《二十岁啦》，2001年的12月，花儿乐队推出他们第二张专辑，我们听到的就是，标题主打歌曲非常猛，也很好听啊，很有冲劲儿的《草莓声明》啊，《草莓声明》呢有书啊，有电影啊，有花儿乐队的歌啊，当然就是根据书啊，源自这个名字哈、啊，就是1969年 James Salmon 的《The Strawberry Statement》这样的书。后来我记得在跟大张伟的聊天过程当中呢，知道他有一个神奇的小本子啊，平时呢碰到喜欢的东西都喜欢摘抄下来，然后学以致用啊。那么这首歌的歌词最后还写到了花儿乐队特别鸣谢 Green Day 和 Blink 182眨眼182两支对他们影响深远的 New School 朋克乐队啊。好，这里是麒麟正在直播中歌榜，来自北京音乐广播。下面我们从2001年呢一下子要转到2017年，四年前的今天呢 ，Eric 周新哲推出了个人的第三张创作专辑，叫做《如果雨之后》。那么这张专辑呢，延续了周新哲对于传统情歌的把控能力啊，词曲唱三位一体，打造出感动而且流行的作品来。 这张专辑里最被大家所熟悉的，除了有标题曲《如果雨》之后呢，当然还有这首《永不失联的爱》。这首歌呢，像是被单依纯、还有王靖雯、不胖等很多歌手翻唱，成为当年一首高关注度的歌哈。 亲爱的，你都在哪里发呆？有什么心事还无法释怀？我们总把人生想得太坏，想抱人不允许我们的乖。每一片与众不同的云彩，都需要找到天空去存在。哦，我们都习惯了原地徘徊，却无法习惯这一辈子都不想失联的爱，相信爱的征途就是星辰大海，美好剧情不会更改，是命运最好的安排。你是快回来，想听你说，说你还在。 这是周兴哲《永不失联的爱》哈，很好听的一首歌。下面这首情歌呢，也是相当细腻感人的。2009年的今天，12月15号，沙宝亮专辑同名主打歌曲《无名指》。 还要徘徊多少相思的路口，才舍得让时光把一切都带走？身边来去多少春和秋，渐渐学会和沉默做朋友。一个人的感受像一片落叶在风中旅游，情越深越难以看着你，看着你开口。 我是那个无名氏，为你空白无名指，明知故犯的坚持，我的爱你可知。 据说我们前世千百次回眸，才换来这一生又擦肩的理由。爱是掌心美丽的玻璃，越想要呵护越难把它握紧，一个人的感受像一片落叶在风中旅游，若有缘就不怕一点点一点点白头。我是那个无名氏，为你空白无名指，明知故犯的坚持，我的爱你不知，明知故犯的坚持，我的爱你不知。坚持我的爱你不知，看到你的无名指带了别人的气质，默默的祝福之后我就会消失。 多少相思的路口，才舍得让时光把一切都带走。 我们听到这首歌呢，是2009年12月15号沙巴郎专辑的同名主打歌曲，叫做《无名指》。这首歌曲的作曲也是沙宝亮本人呢。这首歌呢，也是那一年的中国榜的年度金曲啊。哇，这个前奏太熟悉了。不过我们要听一首最新的翻唱的版本呢，这是汪苏泷在青春重置计划 Part 3巨好听，这个剧是电视剧的剧，这个音乐企划当中翻唱小天和正的一首歌啊，出自30年前一部非常高人气的日本电视剧，对吧？我们来听这首歌，叫做突然发生的爱情故事，汪苏泷。 时间就像落叶枯萎散落风里，很多话藏在心底不知该从何说起，最美的记忆都是关于你，你近在咫尺却遥不可及，因为你太过美丽全世界都沉寂，我变得小心翼翼不敢表白我心机，多想告诉你在这场大雨停息之前告诉你，某一天某一秒在喧嚣的街角，如果我从不曾和你相逢，汹涌人群中陌生的观众，就像风一样匆匆，从今后无论谁说什么花言巧语你都不 要相信，别轻易被蒙蔽。全世界只有我对你最珍惜，不想骗自己再苦苦压抑。从昨天到今天，从明天到永远，我对你的喜欢每一天多一点。想陪在你身边，想伸出翅膀陪你飞，比翼并肩。某一天某一秒，在喧嚣的街角，如果我听不到你的心跳，以后会不会再紧紧拥抱，或者再继续寻找。这一天这一秒，在命运的转角，落入爱的漩涡，无处可逃。突然爱上你，没任何征兆，你是偶家的城堡。什么什么都不用说，意味着我这世界安静了，只剩下你和我，在我心底的角落有一盆火，那是我爱的炙热，只为你执着。某一天某一秒，在喧嚣的街角，如果我听不到你的心跳，以后会不会再紧紧拥抱，或者再继续寻找。这一天这一秒，在命运的转角，落入爱的漩涡，无处可逃。突然爱上你，没任何征兆，你是无家的城堡。某一天某一秒，在喧嚣的街角，如果你如果我听不到彼此心跳，生命多无聊，只有再继续寻找。这一天这一秒，在命运的转角，落入爱的漩涡，无处可逃。突然爱上你，没任何征兆，你是无家的城堡。 我们听到这是汪苏泷翻唱小田和正创作并且演唱的《东京爱情故事》的主题曲，中文的名字叫做《突然发生的爱情故事》。这个原本的这个那首歌曲是日本的史上最畅销的单曲之一啊。各位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麒麟在 FM 九十七点四北京音乐广播直播中国歌曲排行榜。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听到的是11年前在他的第二张创作专辑《极限》当中的是这首特别有 feel 少有的动感舞曲，有着 funky 复古风格的一首歌曲，叫做《香水》。这位亲和力的邻家女生是超级会唱歌的拉拉徐佳莹，来听这首歌。 我想戒掉我的眼线，你想起眼泪为你画上戒不掉的眷恋，虚弱的脸蛋挡不到。

去的梦，可曾忘记？我承认我曾经爱过，曾经为了爱无悔付出青春。我梦见你的笑脸，长夜未央的陪在我的身边。 I don't know 你恨吗太傻了，让风吹干你脸上的时间消耗掉的青春。哎呦呦，天马踏沙漏，穿过黑夜寻找黎明方向。失去的梦有太多的无奈，别让岁月跨过你的皱纹。皱纹哎呦呦，天马踏沙 是来自四川大凉山彝族的音乐组合阿吉泰在4年前推出的一首歌曲，叫做阿依莫。阿依莫就是彝族的这个彝语女孩子的意思哈。他们是一支少数民族的组合，然后除了坚持民族文化的独特性之外呢，也要与现代的音乐风格所融合，让原生态的这种风格更具有流行度哈。所以你看，不同的时代的音乐元素放在一起，往往会产生不一样的火花来。比如说呢，在2005年，王力宏呢从王洛宾老先生的这个经典的作品当中找到灵感呢。2004年啊，改编翻唱了这首歌曲，也给大家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这是王力宏新专辑这个当年的专辑《心中的日月》当中的《在那遥远的地方》。哇，今天这王力宏

亚桑，是沙滩，在风之我连我衬衫，风柔软，吻我脸，穿上那一个大项链。 门房子的弯着，风吹进我的头发，时间都变慢了，放声的笑着，路人在旁边看着，所有的烦恼都被海浪吹散了，乌云飘不到我的头顶，闭上让狂风骤雨，让我感受到忧虑，你的身影就是让我开心的咒语，能让我周围的一切全部变得透明。 海多宽，天多蓝，快去把世界玩一遍， 跟我一起把世界玩一遍。 小亚三是沙滩，在风是我的火衬衫， 穿上我的花衬衫， 风柔软， 吻我脸， 穿上那贝壳大项链。 杨坤娃娃们去去年的一首歌曲叫做花衬衫，我看到这个杨坤的最近的一篇微博啊，他说我曾经说过这个时代在进步，可是音乐至少倒退了十年，昨天呢我忽然发现我错了，说的太保守了啊，我觉得他说的也太极端了啊，现在的音乐的玩法生态当然跟过去是完全不一样了啊，你要说在跟二三十年前的磁带的这个世界也更是完全不一样了，所以在不同的时代玩音乐的话要有不同的这个角度啊视角，当然核心是什么，核心还是要感动人嘛，一切都是为人服务的哈、任何时代的音乐最终的目的都是要打动人心、所以杨坤有点太极端了，你看现在虽然都是在短视频平台上面来推广音乐了，可是还是有很多好听的歌曲啊，甚至可以出圈的哈、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说到这首歌，这首出圈的歌曲叫做星辰大海，来自黄霄云。 我愿变成一颗恒星，海底的蜂蜜。 It's magic, it's magic, 照亮你的心。 To your eyes, 有多远的距离，穿过人海，别停下来，趁现在还有期待。 黄湘云的星辰大海，我想无论是传统的唱片的行业啊，还是现在互联网的这种玩音乐的模式啊，其实都是作词作曲编曲演唱，都是这样的一种音乐的制造方式，只是观念不一样，角度不一样，两者呢互相的多借鉴多学习哈，互联网的更加的匠人一些，制作的更精良一些，那么传统的这个唱片产业的话呢更与时俱进一些，这样可不就是皆大欢喜哈。我们的生活不能够没有音乐哈，音乐传递着我们的喜怒哀乐哈。那接下来回到本周中国榜 Top 40啊，来听一下推荐的一首新歌，很多人认为这是近期歌坛的神仙组合呀，这就是李荣浩和张惠妹所演唱的一首《对等关系》。 可能我却是我说了些什么，害你几个年头没笑过。 可能我却是我做错了好多，往爱情里拉扯好折磨。 后来明白距离是会对某些爱情好一些， 所以能不能不要再自以为是彼此了解。 可惜 流的眼我好感动， 好难忘那时候。当我放弃了再让自己忙碌不已，算什么？ 或许就是结果。 狠下心都不说。 当我睡不着，告诉自己要忘记你。 听说提起我，你还是会当众哭泣。 不适合。 对等关系，

秋叶一如从前，深情融化胸口的茧，尘埃如果你爱着，就不要爱过无离别。就算不夜天，千里路再远，咫尺间。岁月把故事讲述给秋叶，一如从前，深情融化。 听众朋友，现在是音乐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敬请收听。 神州跨越，南北联盟，倾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接下来关注一张老唱片，21年前的今天12月15号，彭佳慧朱莉亚推出专辑《说真的》。找到5位各有特色的制作人一起来完成这张专辑，包括李伟松、包小博、王志平、袁惟仁，以及一直保持长期合作那个时候她的男朋友陈国华。我们来听这首歌。 白天为什么很长？ 这首歌呢是彭佳慧的1990的他哈，由李伟松和那个时候还没有出道的新加坡的创作音乐人黄义达联合来作曲，易家扬填词。 1990的花，一根他的头发，一通无声电话，一阵心里的麻，以前有多想他。 说不出一样的话。1997的他还会想起我吗？爱没那么伟大，我不会再哭了。 彭佳慧，2000年，1997的他。 只想嬉戏畅游到下世纪，请你别嫌我将这煽情奉献给你，还能凭什么拥抱？若未令你兴奋，便宜地唱出写在情歌的情感，还能凭什么？要是爱不可感动人，俗套的歌词煽动你恻隐，谁人又相信一世一生这肤浅对白？来吧，送给你要几百万人流泪过的歌，如从未听过，誓言如幸福摩天轮，才令我因你要苦天叫地爱爱爱爱那么多，将我漫天心血一一抛到银河，谁是垃圾？谁不舍我难过分一丁目？曾我我唱出心里话时，眼泪会流。要是怕难过，抱住我手，我只得千语万放在你心，比渴望地老天荒更简单，未算罕有。谁人又相信一世一生这肤浅对白？来吧，送给你要几百万人流泪过的歌，如从未听过，誓言如幸福摩天轮，才令我因你要呼天手不舍不弃，还是送你爱得火火，给你卖力唱20首真心真意，迷宫中都因我动容，无人及我，你怎么竟然说 K 歌之王是我？ 又是一张2000年的专辑哈。 我只想跟你未来浸在爱河。而你那颗欠绝得不能绝，绝到用掉我。 陈奕迅打了火热专辑当中的 K 歌之王啊，这首歌曲呢，在旋律上给人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这是作曲者陈辉阳将著名的乐曲《卡农》的部分旋律完美的融入到了歌曲当中啊。粤语版本的前奏呢，选用了王菲的这个约定的前奏，那么普通话的 K 歌之王的前奏呢，是张宇的经典的用心良苦的前奏，所以这两首歌曲的这个前奏是完全不一样，大家再找来听听看啊。各位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麒麟在北京直播的中国歌曲排行榜啊，这个铃声的模式一听就是很古老了啊。 我们来听2006年 SHE Forever 新歌加精选集当中的 Ring Ring Ring。 谁都可以放，当脆弱变成一面墙，我拿什么来抵挡？ 金海心悲伤的秋千，这是2003年的12月份金海心这张专辑当中的一首很有名气的歌曲哈。这张专辑呢是金海心本人担任制作人，这首歌呢是张亚东为当时一部热播的电视剧《海洋馆的约会》所写的一首插曲，觉得特别特别适合金海心，所以呢最后就交到金海心的手中啦。好了，我是你的 DJ 麒麟，在北京要谢谢各位收听今天的中国歌曲排行榜，很高兴和大家共同度过了有美好音乐做 BGM 的时光哈。结束曲呢我们听到的是海明威《老人与海》2012的版本。明天如果你有空的话，欢迎如约光临中歌榜，再见。 秋天的夜凋零在漫天落叶里面，泛黄世界一点一点随风而渐远，冬天的雪白色了你我的情人节，消失不见爱的碎片，爱的爱太深，时间太浅，爱你的心怎能搁浅，老人的线，金钱，爱的信念，岁月的发渐行渐远。天的夜凋零在漫天落叶里面，泛黄世界一点一点随风而渐远，冬天的雪白色了你我的情人节，消失不见爱的碎片，爱的爱太深，时间太浅，爱 听见言。消失的那天，爱的诺言一点一点，却就像缠绵临近前夜，老人守候着他的心愿，爱的对面，你我两个世界。